瀑布。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部南部地区有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用心的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我们节目呢，每当周六周日邀请嘉宾，来过的嘉宾如果做这个我们节目体验好， 都说好， 哎，会传给他身边的朋友。教唆他们来到我们节目，那开玩笑啊！今天呢，就是我们超级小包子包括的特别好的朋友哈，林涵来到我们节目做客我们的旅行号1073，欢迎林涵， 欢迎林涵， 谢谢大家。 林涵非常非常的厉害，抬头有很多。刚刚说林涵先生怎么介绍您，林涵先生说哒哒哒哒哒哒哒，说了4页，然后呢？ 真的吗？ 没有， 让他来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一下。林涵， 其实三句话就行，没什么长。就是首先我是在澳大利亚的风光摄影师，然后呢，第二呢是这个。现在大家都在做自媒体嘛，我是澳大利亚当地的，现在住澳大利亚的旅行自媒体人。第三呢，其实是真正我混饭吃的，就是我是当地的这个旅行定制策划师。 厉害了，有什么问题他不懂？ 就是整个澳大利亚， 什么困难都解决得了。 真的玩遍澳大利亚，我觉得这本书你应该再出版一个， 是不是？ 这个是小包子出的， 对， 小包子他不是出过一个吗？ 对，不过庆幸的是他已经离开澳大利亚了，现在就是 现在就我地盘了， 对，我地盘了。 对， 那第一个问题就问我们的林涵，怎么免费去澳大利亚？哎呀，这个 不，林涵给的答案是你把免费那两个字去掉。 怎么去澳大利亚？哪个月份去比较好？先简单跟我们说说呗。 其实因为澳大利亚呢是全世界国土面积第6大的国家，然后它有亚热带，有热带，有基本上像我们这种北京、天津这样子的像那亚寒带的地区，它基本上的适应季节是全年无休的。 是的， 对。然后一般来讲的话呢， 在每年的圣诞节，就是北半球的冬天，南半球的夏天的时候，从整个十一月份刚刚进入夏天的时候，开始预热，然后大家就开始享受一个年底的假期， 对， 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份天还没有变冷的时候，都是它最佳的季节。 反正这个时候去南半球都穿短袖，是不是？ 对对对。 现在看到很多朋友圈正在这个澳大利亚的悉尼、坎培拉、墨尔本这地方， 穿着短袖，对对， 沙滩真是阳光灿烂，炙热到一定程度了，气人啊！ 对， 北京真是干，也不下雨，下 也不下雪 啊！ 我的皮肤都干裂了呢，都皲裂了。 真的，你这那个你人脸识别都不好弄了 啊！是是是，有皱纹。 对，希望大家多多补水啊！在北京，刚我们的林涵说了，其实南半球、北半球季节本身就有差异， 对。 而且澳大利亚呢，很多的季节都可以满足大家不同季节去澳大利亚玩的需求哈。 是的， 而这个季节的话，去澳大利亚应该是最棒的。 对对对，因为就是气候特别好嘛。不过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 就是到了你去澳大利亚还是得补水。 为什么呢？因为它 热呀，我们是干热。 哦， 是这样的。 嗯， 呀，完又皲裂了。这个应该戒裂不了，裂不了。 多喝点速溶的就行，速溶啊。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到林涵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因为澳大利亚很多的嘉宾说过哈， 对。 但是这个地方呢，说的不是那么多了。 我们要着重说一个， 对对， 这个地方你还真去过？ 我去过一次，塔斯马尼亚， 对， 世界的尽头。最南边的地方， 真的吗？真的是世界的尽头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是乌斯怀亚吗？ 对，到处都是世界尽头。 对对对。 但是对澳大利亚来说的话，就是塔斯马尼亚算是世界尽头了，因为我们如果站在霍巴特港向远处眺望，但你虽然是眺望不到，因为地球是圆的，但是如果可以眺望到的话，就是南极。 我还真在那个酒店住过，就在他那个港口的一个家酒店。 对对对， 看过远远各种的帆影点点。 大吗？那个视野？ 挺大的， 挺大的， 非常宽阔， 真的，就没有任何建筑物的遮挡，放眼望去 就 是 一片海， 就是什么洋，大西洋， 南大洋， 对，南 大西洋，澳洲把它称为南大洋，不，它是在那个印度洋跟太平洋中间的 洋， 它跟那个南极洲是相当于隔海相望，所以中间叫南大洋， 南大洋， 南大洋，你看看。哇，那是大洋啊！ 是的，是的， 朋友们。 其实我们会知道很多的那名字哈，就特别吸引人。我去塔斯马尼亚的时候，什么朗塞斯顿是不是很酷？霍巴特也很酷。 有 这地方随处都是教堂，随处都是非常干净的城市和礼貌的人们。 好喜欢， 这真的是非常喜欢。 嗯， 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主题是发现爱，找到爱嘛。 哎呀妈呀，这么文艺呢？发现爱。其实找那星星岛去了，是不是？ 我们去那边是带了四位，就是全世界各地有关于这个比赛的成绩的四对恋人，到达这个地方找到就是世界尽头最漂亮的风景和最大的饮食，最漂亮的饮食。那今天我们的林涵当地是当地的策划师，那真的是好好介绍一下。 而且一般来说，为什么就是如果别人让我说你找个地方来介绍，其实我整个澳洲都可以讲，但是呢，有一个点是，我是《穷游塔斯马尼亚锦囊》的作者。所以说呢，对，而且墨尔本飞到这个塔斯马尼亚只要一个小时， 是 在澳大利亚这种地方飞一个小时，已经算很快了。 澳大利亚 对对，我们是把这个飞机当动车坐，所以说就是我们之前讲说啊，那个梁朝伟飞到伦敦去喂鸽子，这个其实从操作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毕竟又有时差怎么样？但是我们去 鸽子都睡了， 对对，我们去 他等了一天才喂的， 对，要等一天才喂。我们是飞到霍巴特，飞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去吃点生蚝，看看夕阳。第二天再飞回来是绝对可以做到。 你看看， 真的没有时差吗？ 直接就去霍巴特吃生蚝，到生蚝加工厂单个挑选，生蚝的做法也非常的多。原味的，有各种颜色的， 各种颜色，然后 为什么会有各种颜色呢？ 就是它上面可以加不同东西，加辣椒呀，加三文鱼啊，鱼子酱啊，然后加芥末呀，什么都有。但一般来说还是直接吃生的，对，一般 是 直接吃生的，直接吃生的，对。 而且他们的生蚝裙边非常的漂亮，而且他们的养殖的水域不受海水的污染啊， 他们是养殖的呀。不是野生养捞的吗？ 因为那个 野生养殖专门的区域， 塔斯马尼亚还有个标签是联合国评定的世界上最纯净的空气和水。 哎呀， 然后它的 PM 2.5是常年个位数，就是五算高的了。 嗯，好吧，那对，既然我们的林涵写了是穷游塔斯马尼亚，是不是？ 嗯。 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其实那个是2014年写的，是我是应穷游网的邀请写的。 冠名 塔斯马尼亚锦囊。 但是实话实说，塔斯马尼亚 其实真的要玩起来不能穷游 吗？ 其实澳大利亚一般来说就不太能穷游。我们之前说澳大利亚，因为我自己做旅行策划嘛，澳大利亚的整个的旅游资源呢，像一个冰山，大家一般看到的穷游的部分呢是冰山一角。 上面那个角。 对，然后大部分都在水下。然后我们就这么来说吧，其实塔斯马尼亚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很世外桃源的地方，如果说你真的要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的话，你想真正体会它的山水，它的海鲜，其实真的得舍得花钱， 是不是？ 对，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 对，就如何花钱，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对 对， 今天我们的林涵来了，咱不能放过林涵哈。怎么花钱花到位？怎么去那些不能错过的景点？ 对，怎么才算是花在刀刃上呢？ 多少天？这个先说说呗，在塔斯马尼亚。 我们一般呢会推荐自己的客户去玩东海岸。因为塔斯马尼亚是这样，就是看塔斯马尼亚，它是澳大利亚的唯一的一个岛州，就像我们说海南岛啊、台湾岛这样，但是你看它虽然最小，但如果你把它拍平了，它相当于整个新南威尔士州那么大。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州，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西边全是山，它整个有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都是这种，相当于国家公园，我们一般呢会把这一块儿。对于普通的客人来说会把它避开，我更多的会期望他们去享受这种阳光海滩还有海鲜。为什么呢？倒不是说不想让他们去享受这个森林，是因为它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公园呢？是因为它主要是为徒步爱好者准备的，而且很多徒步呢已经一般超出了我们平时这种爬山啊遛弯这种概念了。它的推荐时间呢是按天来算，包括在西边有这个非常世界著名的姚胜这个徒步路线，就是姚兰山， 我去过 圣克莱尔湖，八天时间从北到南， 厉害吗？八天， 徒个步要八天， 对， 怎么这么长？ 姚兰山可大了， 姚兰山非常的大， 它真的是一个姚兰山， 是的，而且姚兰山是那个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对， 它是其中的一座山。就像我们说珠穆朗玛峰跟喜马拉雅山脉一样， 我懂了， 一群 一大片， 它那是一个国家公园，是不是？ 对，它是一整片国家公园。 那岂不是说除了姚兰山还有别的景致？ 对，圣克莱尔湖，它是一大片， 有湖有森林有那个， 对对对，而中间还有其他所有的那种其他命名了什么，像耶路撒冷之墙啊，就是一个像一个绝壁一样的特别大的一面墙，那也是一座山，就是很多很多的山。 好的，那么问题来了， 说， 请问如果我在八天的徒步里，这个我真的要走八天的话，我住哪儿？ 路上 ， 对，它在两边的这个游客中心呢，有非常详细的露营啊，还有补给的一些说明， 可以 对，而且非常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解答，对。这个我们就是稍微带过一下，然后我们现在来讲东海岸。 是的，是的 ，OK。 对，这个是主题，就是说东海岸的话，一般我们推荐的话是五天。想飞哪儿都可以，飞霍巴特也行，霍巴特到朗塞斯顿，再飞回墨尔本，或者是飞朗塞斯顿，然后顺时针，从北至南到霍巴特， 都不远离的。 对，都不是太远。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留一天在霍巴特，当然你想再多留几天啊，看看夕阳，我也不拦着您。 霍巴特，我再推荐一个周六的集市啊， 对，萨拉曼卡集市， 对， 特别好的。 那其实快快推荐一下，我最喜欢这个了，集市的部分。 怎么跟大家形容呢？我先形容形容，然后林涵再具体形容形容。 好。 每当周六的时候，我就是周六去的嘛啊。 对。 各种的工艺品，当地的艺人，世界各地的游客。而且在这个集市上你可以看到当地非常多的一些各种产品的展示， 对， 农产品、手工业，还有就是什么还可以买到威士忌，当地的就是很漂亮的威士忌，当地的人摆在那儿，那块叫做 NO 开头的，我忘了是什么，因为霍巴特有塔斯马尼亚最好的 威士忌，最好的威士忌是那个苏利文湾， 对，大家可以，还有英国的街头艺人，有美国的街头艺人在那边各种表演，那种还有室内乐的部分，好像是大学生的那种四个组合，有拉大提小提，非常非常棒的。 我们在那边还看过那种苏格兰乐团， 我的天， 对， 这是 集 市， 在 集 市，它是塔斯马尼亚最大的集市， 是的， 星期六的上午， 太棒了。原来塔斯马尼亚不光是一个海岛，是吗？ 它又 城市 一个海岛，然后它有它的城市 串联嘛。 而且呢，当年英殖民者去那个发现澳大利亚的时候，其实它是先登陆了悉尼，然后第二站其实是发现了塔斯马尼亚。 哦， 所以说呢，悉尼是最古老的城市，然后排在第二位的是霍巴特， 霍巴特， 而不是什么布里斯班或者墨尔本，对。而且呢，在萨拉曼卡集市旁边呢，就是萨拉曼卡跟炮台角两个区，这两个区呢也是当时他们最先登陆的区。除了逛集市以外呢，可以看到那种老的砖石，很大块的砖石堆砌的房子， 是 特别的美。 那咖啡馆一个一个的，真的是觉得进去那种年代感极其强烈，扑面而来。 对，而且还有很多这种除了集市以外，也有平时哪怕比如说正好那天万一不是周六呢，然后还就是在那些古建筑那些砖石的房子里面有他的这种私人这种艺人的小店啊，或者说艺术家的小店啊，什么私人画廊啊，这些 有没有专属的一条街？还是每个 就是专属，就是在那个 还是那一条街上 本来的萨拉曼卡集市旁边 一条一条一条竖着那个 对不对啊，竖着那条 对竖着那条 是 里面全都是小店， 就跟蜈蚣一样。 哇，我最喜欢这种了， 辐射太多太多的地方。 哎，我的天哪，原来这个塔斯马尼亚还有这么多的元素。 霍巴特， 对，霍巴特哈， 对。然后除了这个萨拉曼卡集市以外呢，霍巴特有一个就是特别对于学艺术的呀，或者特别喜欢去猎奇的一些朋友，特别 是我 去的，就是他有一个叫 Mona 美术博物馆，它这个是 MONO， 它的全称呢是古今艺术博物馆。它呢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私人博物馆。然后它的那个主人呢叫 David Walsh， 大卫瓦尔什。他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塔斯马尼亚人。然后呢，他大学学的是概率和数学，还有 IT。然后 我有点头疼。 对，但是这个不重要，关键是你把这个 IT 呢跟概率联系在一起。就把他变成了一个他除了这个科学家的身份以外，他还有一个是他是一个大赌徒。然后他上了澳洲所有赌场的黑名单。 我天哪， 但是他挣了很多很多钱， 脑子好。 包括呢他最后不能去赌场了，他就开始带徒弟。 这怎么还带徒弟？你这个有点 然后呢他这些钱呢就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这种艺术品，各种，有些是很昂贵的，有些呢不一定昂贵，但是很特别， 很特殊。 然后呢放在了他这个艺术馆里面。对，然后这个艺术馆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它是在这个塔斯马尼亚的，因为塔斯马尼亚其实它东海岸也有一些地方是山地和悬崖，然后整个这个博物馆是在悬崖上开凿开来的。你走进去了之后呢，一边是这种直接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岩壁，一层层的岩层，对，然后里面放着展品，特别有意思。 天哪，这太特别了。 这个应该是老人家了吧？他多大了？ 他其实没有特 别 大吧，六十多岁，五六十岁。 对对对，这位老前辈 生活阅历非常丰富， 非常的丰富。所以不要再说学数学有什么用啊，只要算个数就行了。你看看，这就是榜样，不是，这就是那个经验。 对，全都是函数思考的各种维度空间。就是因为他传奇的人生，我们才有机会可以看到在一个山上岩壁里凿出来的私人博物馆。 所以他其实也是做了一件好事。 对，收费不？ 收费，收费， 收费！ 你一个学概率和 IT 的，你觉得能不收费吗？ 大哥，其实刚刚那问题是我们节目组另外一个，就老的，他五六十，他得比较，他得， 对，他得比较啊，他的人 生五六十 和人家的人生。 哎呀，谁比谁气死谁呀、啊！这不能比较，也就从心灵那个侧面啊去了解了解。 是是是，你别比较， 就是那个收费是肯定，像大山上开出来的博物馆， 需要成本的。 对，那问问我们的林涵哈。你在那边生活长期那么久哈，那你说比如说这个什么时候去参观比较合适，人流啊什么，是不是很端倪两地？ 其实人没有非常非常、 人流， 人没有非常多，然后就是星期二不要去就行了。为什么星期二闭馆？ 闭馆休息一天， 星期二咱别去。 对对对 对 扎个空没意思，光看山外的。 对，然后呢大家去澳洲喜欢自驾，你可以开车去，你可以坐大巴去，你还可以去 坐 轮渡。 轮渡， 其实轮渡是最推荐的，因为它是在山崖上面嘛，它有一个入口呢是你开车进去，还有一个入口呢是在它这个博物馆背后专门呢有一个通道。人有钱嘛，对吧？ 有钱有钱。 对，然后呢它有他们自己的两艘船，然后你可以整个从霍巴特的那个弗兰克林码头开出去，沿着德文特河一路开、看海景，然后抵达博物馆。 哎呀 这个太爽了。 哎呦我的天， 哎呦我天，对呀、啊，我们已经找不到什么形容词来感叹了。 对，其实我们了解塔斯马尼亚是有爱的地方，又有大自然的馈赠。 对呀、啊，我还没去过，我一直以为它只有海岛的部分，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计。 好多人说那不 有海岛就有海鲜呀？ 对呀、啊，那不是个大村子吗？哦、我告诉你， 对 呀、 啊，真不是。 这可不是，真不是一大村子。 霍巴特是不是？ 对，好多好多地方塔斯马尼亚，咱们仅仅介绍到霍巴特，就有这么一奇人传奇的人生啊。 对呀、啊，还有那个集市。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林涵。真的是当地的一流的策划旅行的 绝对的 好手。其实我如果您今年想去澳大利亚或者塔斯马尼亚的话、嗯、听听我们这期节目，下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分享哈。 是的， 他还是一个风光摄影师。 那哪儿适合拍片出片？ 你好好问问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必须拍一些漂亮的景片？ 对对对， 捏 个剪影什么的。 对，捏个剪影是吧？我们稍事休息哈。下面呢还有很多精彩的关于塔斯马尼亚的分享，不要走开。 Hey, what's the big idea? 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部、南部地区有中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老铁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关于澳大利亚，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规划，比如说城市的选择呀，什么季节去，去了干什么，对不对？像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去听听歌剧啊， 对， 黄金海岸自驾一下，看一看，买买东西。 嗯， 有的人就想跟大自然做一个亲密的拥抱， 哇，亲密的接触。 对，今天如果您想去大自然的话， 哦， 我们邀请到了当地非常厉害的从业人员，而且 摄影师，风光 摄影师啊， 对， 林涵，相当于欢迎， 欢迎林涵， 谢谢。 你看，还是旅行定制师啊， 对 对。 这个刚刚说到了这个霍巴特， 嗯， 风光无限的霍巴特， 真的， 元素忒多， 市集， 对， 还有那个叫做莫纳的博物馆，莫纳是 莫纳，对 ，M O N O 嘛， 对， 古今艺术博物馆。 哦，刚刚我们的结尾的时候，我们的林涵说有海它必定有海鲜。 是的， 霍巴特吃海鲜有没有特别推荐的？ 特别推荐的话呢，其实霍巴特有很多不错的餐馆， 嗯， 都海鲜餐馆什么都不错。 嗯， 我这边呢，我不推荐餐厅， 哦， 我推荐一个行程。 行程， 就刚才我们不是说澳大利亚贵吗？那贵在哪儿呢？塔斯马尼亚。我们一般说它是整个澳大利亚的大农场，就是它向澳大利亚大陆输送三文鱼、生蚝、海胆、龙虾。那么我们如果到达了塔斯马尼亚之后，塔斯马尼亚这个岛内哪儿又是塔斯马尼亚大农场呢？是在霍巴特的西南部有一个叫布鲁尼岛。 哎呦， 然后呢， 没去过， 在富兰克林码头呢登船，它有一个叫海鲜诱惑 Seafood Seduction， 哎， 这个游船呢， 海鲜诱惑， 它是开出去在那个布鲁尼岛。 海鲜诱惑号，它那个旗是一个大螃蟹吗？ 它是一个很小的船， 哦， 它是很小 的， 但坐十几个人。为什么只能坐十几个人呢？ 哦， 我说了你就知道了， 哦， 因为你要吃东西。 哦， 你这比如说两个龙虾给你四个人分，还给你20个人分，你乐意吗？ 了解 啊， 对，所以说它一般就是最多是12个人到16个人， 嗯， 然后呢，船开出去之后是沿着布鲁尼岛和塔斯马尼亚这个本岛的海岸中间的一条海峡开的，开了一半了之后呢，工作人员重点就在这儿， 嗯， 他会身着潜水服带氧气瓶，直接跳到这个海里面帮你去捞新鲜的海胆跟鲍鱼。 天 新鲜的海胆 扎进去。 对，这个是685澳币一个人，也是差不多3000多。 这个真是挺贵的， 一整天。 去什么呢？ 去，一定去。 周头，你先别激动啊。 3000多。 对，3000多。 哦， 你这个一个月的工资。 一个月薪啊，去人生那么短暂。 是，人生那么短暂，尤其你这半截入土。对。 嗯，提你好使不林汉。 哎，周头，你怎么能这么 你别这么直接。 对。 是好使吗？其实开玩笑了，其实我们觉得这样一个体验是当地非常 local 的啊， 嗯， 对 对， 而且我都不知道这个岛呢。 可是它3000多的话，它是包括一 天的行程， 它是一天的行程。首先呢，就是说你登上船之后呢，它有香槟、美酒伺候，然后呢有生蚝，因为香槟配生蚝是最好的，就是新鲜的生蚝。 是无限量还是有量的？ 有量的，不可能说你在那儿能不能吃两箱，那不可能。 一杯香槟，一个生蚝， 你也吃不了两箱。 那不是一个生蚝，但是足够你吃。 好的。 对，但我们也不能说不限量， 对 吧？你不能从早上9点钟吃到下午5点钟， 整个人虚脱了。哎呀， 你老吃生蚝你也吃不了，你顶多能吃个10个。 一打。 对， 都可以了。 12个 一打是标配嘛，对吧？ 一打， 对，一打是标配啊。 一打。 然后呢，再往后呢，就是说他会带你去参观生蚝农场，这些属于就是行程过程中的。对，然后因为龙虾呢，它是有当地的规定，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就是直接跳到海里面去捕捞。 嗯。 但是呢，他们可以在当天早上新鲜的从那个。玻璃水缸里面拿出来，当然好像是拿2个还是到3个，但这个是根据你当天人数决定。 好， 对，然后这样子生蚝、龙虾都有了，然后我刚才说的海胆跟鲍鱼， 四大件。 对，然后还有三文鱼的那个烟熏三文鱼的冷盘 啊，三文鱼是辅食 啊，对，三文鱼在这已经不重要了。 对， 就是这些，然后整个一天大概9点钟出去，4点钟回来吧。 哦，也是，对，也是非常顶级的一个服务。 对， 嗯。这个项目的话，建议大家要去参与啊， 可以去参与一下， 是不是？其实霍巴特说的这些海鲜，因为靠着海嘛，其实就是有一个歌手叫陈奕迅，陈奕迅呀也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哦， 他是不是曾经在那画了一幅看不懂的画？ 他去了是西北边了， 哦、 就是到就是靠近摇篮山的地方。有一个叫谢菲尔德小镇，谢菲尔德小镇呢，它其实最早也是一个普通的小镇，然后。大概是在86年的时候， 86年 啊，从加拿大的那个壁画小镇呢得出灵感，然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的这个小镇呢 装点成了 壁画小镇， 哦、 就到处都有 壁画， 那个壁画就是在墙上的这种绘画，各种各样的， 真的各家都有， 对， 我去过，真的是。 然后呢，我一般会说，因为陈奕迅在那边留过一幅他的佳作， 天 哪，去特别好找。 他画的是摇篮山吗？ 不是，他画的是一座山，然后画了一个 印象派的吧， 画了一个直升机， 相当有印象派的，看不明白。 对，然后你反正去看，就是你自己觉得好像最不像是可能被留下的这幅画， 对 他的画， 就是画一个， 对，非常意识了， 对，很意识流。 但是因为陈奕迅先生很多的歌迷朋友嘛，就会。造访这个地方， 对，所以说这个就现在被留下来了。 对，不大那个小镇其实， 对，非常的小。 嗯， 它基本上是如果你从朗塞斯顿出发，进入摇篮山的一个入口。 嗯，大家可以去感受谢菲尔德小镇啊。 对，谢菲尔德。 对，除了那个陈奕迅先生的话，还有很多漂亮的作品。 对，包括之前习大大访问塔斯马尼亚那边也留了一幅这个。中澳友好的话，就有袋鼠、有熊猫、有考拉这样。 哦，原来这样， 小 动 物的， 动物园 动物 吧，有什么动物园？ 对， 那边。 塔斯马尼亚有几个野生动物园，然后其中包括它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称为塔斯马尼亚魔鬼，就如果用直译的话，就是戴欢。对， 戴欢 是 不是挺萌的吗？ 对，它是塔斯马尼亚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独有的一种动物， 唯一的啊， 对。 那澳大利亚就是它的大陆陆地上也会有， 陆地上少，非常的少，非常少，动物园里面会比较多。 我见过那个动物，个体不大， 就跟小野猪一样。 它腰就是它有一个声音， 它的那个它叫声比较奇怪。然后呢，它为什么被称为塔斯马尼亚魔鬼呢？它其实对人没有太大的威胁性，但是它特别凶猛。它的这个咬合力非常强，它一口可以咬碎一头牛的大腿骨。 有， 哎呦我的，真的。 对，就是那个 在 动物园，就是这个，就是饲养员就直接是拿这种带骨头的肉喂它的，都不是切片的，对， 它的这个骨髓壮骨粉得多。 它其实叫起来也很可怕，所以说叫恶魔嘛，对不对？ 对，但是这个动物呢，其实跟袋鼠啊、考拉啊不一样，它是。 相对，像因为我们里面说像袋鼠、干妈都非常常见，对吧？包括儿苗 啊、 袋鼠都已经上餐桌了。 对， 但是带獾呢是受保护的，因为带獾呢其实它有一种，在他们自己种群中传播的一种面部肿瘤。这个不会影响到人，也不会影响到其他动物，但只会影响到他们。其实这个是他们现在比较受威胁的一点。那么呢，现在就是澳洲的这个动物保育人员还没有找到真正可以根治的办法。那么呢，所以说他们其实在很多时候呢是受到保护的。 带獾。 带獾也很可怜啊。 对， 他有这样的一个基因缺陷。 对。 对。就好像澳大利亚的那个动物资源非常丰富，还有一种特别小的袋鼠。 对，小袋鼠， 那个是在西澳了，在佩斯那边，就是短尾矮袋鼠。 对，因为那个时候不是网上特别流行那个 自拍 嘛，对，那个袋鼠上一看就是笑的。 那其实，在刚刚说那个动物园有好几个，我去了一个，反正是在山上的那种动物园。然后可以就是有一个山，然后好多袋鼠可以喂它们，忘记那个动物园叫什么名字。 它有几个，你去的应该是伯勒朗。对，在里士满那个里奇蒙那个小镇。 对，需要上山的那个。 对对，其实很小，就特别小，旁边是一个土坡。然后它里面更多的澳大利亚呢，其实它挺有意思的，就是现在我们不是经常会说，哎，一些动物园或者一些海洋馆存在一些管理的问题吗？但是澳大利亚呢，我觉得它是对于动物保护做得非常好的，它其实。它所有的动物园都是按照动物保育中心的这个标准去做的，就是它其实更多是在收容野生动物，而在进行治疗，然后以及跟这些小学啊、中学啊有一些交流，或者说是这种教育活动。 对对对，是， 对， 很有意义， 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就是以这种以爱为原点而出发。对， 特别遗憾，我在那个动物园里啊，发生一件让我特别特别扼腕的事儿。 怎么了呢？ 我不是拍照嘛，拿了两张 SD 卡，那张卡放在了我的一个衣服里，就在那个地方，因为太开心了，喂袋鼠，卡丢了。 呀， 16G32G照片全没了。当时我还想找，估计找不着了，那特别遗憾。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些东西要放好，那卡很重要，对不对？恢复不了。非常漂亮的动物园哈。要比如说，就是很多人说城市生活要农场生活，那比如说我们城市人到了那边，能不能有体会去农场走一走的那种感觉在那边？我没去过农场，在塔斯马尼亚。 霍巴特呢，其实在往就是内陆走的话，是有一些 农场 可以去居住的。对对对， 是可以去感受农场主的活动，比如说 是可以感受 薅薅羊毛。 其实这个东西，在澳洲很多地方都有。 对 对，就是你去在网上去预定，它其实也是相当于住宿的一部分，就是可以把当做一个农家乐的度假村。 当地农家乐。 对 对，那就是牧场啊。 牧场， 对。 那其实作为策划师。比如说我们到达了澳大利亚，然后从墨尔本飞到了塔斯马尼亚，比如说霍巴特， 我就想住牧场，我特别喜欢牧场。 对，我们就是住宿的话，我们可以现提要求吗？来得及吗？到那儿？ 如果是在这个旺季的话，非常困难，因为它不光是。中国人愿意去的那个时间，也是澳洲当地在享受他们的假期的时间，也是全世界欧美人民也在享受他们假期的时间， 都是在春，就是12月到3月， 整个这个一般11月份就开始了。我们一般说澳大利亚人特别懒嘛，就是11月份他们已经在开始筹备12月份的这个圣诞节了， 是很懒散。 他们已经在11月份已经在筹备12月份的年底假期了。 对， 然后有的时候呢，甚至把自己整个年假往那一放，就是说，你这个是从12月中旬一直放到1月份， 嗯， 然后有的是从1月份放到2月份，所以尽早去这个设计会比较好一些，对， 提早准备。 对， 我记得我是3月份去的，3月份的时候， 对，3月份其实已经不错， 有一点冷，我觉得有一点冷哈，它下雨，我去阳澜山的就一天行程，然后就下雨了那天。而且爬那个就是那个九杯湾还是杯酒湾的那个 九杯湾是在东边，九杯湾其实我刚才说东部5天的话呢，一天花在霍巴特，一天花在朗塞斯顿，然后一个2天就是说第一天从霍巴特到菲辛纳半岛，就是九杯湾的所在地，然后第二天离开菲辛纳半岛，这个就是2天。 对， 因为九杯湾是非常适合去停留一晚上的，它特别的美。它是一个菲辛纳半岛呢是一个向南伸出去的一个半岛，两边都有海湾，而且是洁白的沙滩。 是的，没有人。 对，人很少。 我听你们这么一说，我真的特别想去看一看。 你得去看一看，跟媒体联系。 而且在那边可以去住在它的那个度假村，是在国家公园里面的。 我住过。 是飞行那小屋 啊， 对，特别舒服， 一个一个别野，不是就是反正大房子那种的，有各种规格的，有单人的，有连在一块儿的那种的， 对， 我反正是整体感觉就是特别的 旷野。 嗯， 然后呢，就是大家都是吃三道式的西餐，我们那边。对，他们都是有什么三文鱼的，有、 嗯、 有牛排的， 对，有牛排， 还 有 龙虾之类等等的，非常非常正式，而且当地的那次旅游局也非常的给力、 嗯， 他们会把所有塔斯马尼亚精彩的部分都介绍出来，还有视频的播放， 对 对 各种纪录片，啊，拍的真是非，还有很多刺激的项目也有玩的， 对对对， 对不对？嗯、能不能玩一些比较刺激的越野，不是户外项目？ 在那个。在菲辛纳半岛是有那个、哦、好像是有沙地摩托的、 哦、 对，然后有自行车，然后有它的这个帆船、 嗯、 然后在霍巴特是可以跳伞的， 对， 嗯， 可以跳伞的， 对， 那 好刺激， 对，我们知道白天的城市是白天的样貌哈，就阳光灿烂，全世界人民都去玩又去度假、 嗯、 各种享受，到了晚上我自己走过塔斯马尼亚的几个城市的晚上 怎么样， 没有人， 没有人啊， 商店关闭很严重 啊，没有没有那些夜生活，像酒吧呀、啊、什么那些， 我没找着，你太忙了，有没有这种热闹的地方、 哦、 晚 热闹的地方的话，其实在周末的弗兰克林码头，就是霍华特的海港、 嗯、 是它的一个中心，其实是还是挺热闹的， 弗兰克林码头， 对对对，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莫纳博物馆嘛， 哦， 一年有两个时间，一个是一月份，一个是六月份， 哦， 它有它的这个相当于是音乐节 啊，音乐节， 对对，一月份和六月份各有一个， 哦， 巧的， 而且这个呢，为什么说这个古今艺术博物馆在整个塔斯马尼亚的地位非常高？就这个音乐节就是围绕它做的，整个的会场各方面以及它的格调、它的灯光，对， 哎呦我天。在博物馆里开啊， 博物馆外面， 哦，外头， 对对对， 哇，那得太爽了， 您参加过吗？ 我还正好没赶上这个时间、 哦、 有没有听过介绍过什么样的， 它也特别漂亮、 哦、 首先那个一月份的那一场呢是叫Mona Fona， 它整个的那个光效是特别好的，它是好像去年的时候是从这个Mona 博物馆是有一束激光打到垂直打上天，然后六月份的时候呢是另外一个版本叫 Dark Fauna、 哦、 它是因为到六月份已经到冬天了嘛，然后大家觉得我们还是希望能重现一下一月份那种热情、 哦、 然后呢它是有那种在晚上天全部黑了之后有那种灯光效果 啊、哦、非常非常嗨了， 那这简直是太那什么了， 他会邀请当地的乐队还是世界各地的音乐人， 当地乐队有，然后也有澳洲各地的，也有世界， 嗯，都会找。 这应该是一个国际型的这样的音乐节， 对对对， 但是 一月到六月，一月和六月， 对、 啊， 虽然说规模可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觉得这还是别有风情的， 对， 是的，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我看国外的一些美剧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电影当中也好，他经常会在海边就是自己去露营，有的是开着房车的，然后有的是扎帐篷， 对， 然后真的是在晚上自己你是点蜡烛也好啊，还是挂灯啊什么的，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围坐在一个帐篷上面，啊，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因为露营在澳大利亚也是非常成气候、 哦， 对，非常成气候。然后它也会有固定的一些 露营 地， 营 对、 哦、 对、 啊， 有一些地方是不给露营的，但是有些地方是非常欢迎露营的。 哦、 除了菲辛纳半岛以外，在东海的东北边，就我说我们刚才说了，已经是差不多四天下来了、 哦。 然后第五天的话呢，就是在东北部有一个另外很著名的海湾，另一个很著名的海湾是。火焰湾， 火焰湾， 它整个那一片，其实整个东海岸你都会看到很多泛橙色的这个石头，它是因为苔藓的原因，使得，这个石头上面附了一层橙色的这个颜色， 嗯， 然后呢，但它其实倒并不是火焰湾的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因为当年库克船长在这边发现了这个原住民生篝火的这个部落、 哦， 然后看到岸边有这个炊烟、 嗯， 然后才把它命名为 火焰湾， 倒不完全是这个颜色的意思、 嗯， 但是火焰湾是这个石头最多的地方，然后它也是被称为塔斯马尼亚海水最纯净、沙滩最洁白的一个沙滩。 哇， 对，你可以在那边露营，然后早上看南太平洋的日出， 这得多浪漫，这得多震撼， 没有人， 对，你扎在那个岸边，然后对呀、啊，晚上它背后应该有一些热带的 植物有的， 嗯，它是应该那边已经比较冷了，是温带的， 啊、 温带的植物， 啊、是温带阔叶林。 哎，倒一下啊，温带阔叶林 啊。 对对对，是不是热带的啊？是温带的阔叶林，包括这个针叶林一些部分啊。然后呢，你拿这个帐篷支好了，把帐篷稍微的点缀一下，稍微的这个装饰一下。晚上呢，当篝火或者是你的灯光亮起， 可以篝火哈。 对， 嗯，要看地方，这个要看具体看地方。 啊， 对， 没有，那就没有篝火，直接通电啊。 然后拿上自己的蓝牙音箱， 对啊，一放，或者你什么都不用放，你就坐在那儿静静的听海浪声， 是不是？ 再来两瓶啤酒， 对， 对， 啤酒， 红酒也 行，澳大利亚的红酒，整点奔富啥的， 对， 是不是？ 自己带点素食的牛排，火腿肠五个。 非常非常 真的非常浪漫。 对， 你等到早晨3点钟的时候， 都三点， 对，在海边是没法起得很晚了。 嗯， 我感觉是这样，因为它那个海浪声就会把你叫醒。 对 对，然后你一醒来之后，哇，东方升起了鱼肚白，一轮红彤彤的太阳从大西洋的那边升起来。 是的、哦，就是异域的风情会让那些特殊的地点，比如说像特殊的地表的感觉啊，周围的环境特别的升温。而且这个露营的地方它不是一个人，好多朋友， 对， 可以交到很多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啊、 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在当地组成一个什么 day tour 啊，再可以一起玩玩当地的，也是非常合适的。 其实在旅途当中认识的很多朋友，你都可以相约走下一段行程或者下一次行程。 是， 嗯， 您这个作为摄影师、色彩营造师，您觉得在塔斯马尼亚特别适合拍照的一些点，你跟我们稍微说说吧。现在节目还有2分多钟结束嘛，说说啊。 嗯，这个其实可以列几个点嘛。 好， 摇篮山。 必须。 摇篮山的话，我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年底的旺季，然后大家其实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试一试在年中的时候，也就是6、7月份，在摇篮山被冰雪覆盖的时候去拍。 哎呦， 哇！ 然后呢，刚才说的火焰湾的日出，然后还有就是在酒杯湾。租这个观光飞机，从观光飞机往下拍酒杯湾。 观光飞机， 哇！ 租， 就是航拍， 航拍就是 航拍吧？ 其实还好，因为是差不多100多澳币，100多澳币一个人，这其实好，比刚才那个船要便宜多了， 便宜多了，100多澳币一个人。 然后我们还没有说到这亚瑟港，亚瑟港是其实关押就是当年的这些囚犯地方，现在是一个遗址了，其实特别有它的人文的味道，一些断壁残垣可以去拍一拍。 哦。 然后亚瑟港那边呢，它其实的整个的就是塔斯曼半岛的地形也特别有意思，它有横着的这个。砂岩岩层，有竖着的这个玄武岩岩层，然后有一个快艇可以带你去看这个海岸的断就是这种悬崖峭壁，然后还可以拍到海豹。对，但是就是得带着大镜头， 是 长镜头去拍。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其实漏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点，就是薰衣草庄园，在每年的这个12月份到1月份的时候，但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哪里。 在布莱德斯托薰衣草庄园是从朗塞斯顿往东北开1个小时的地方。 对，那个薰衣草小熊不就是那个庄园？ 对，就是那个庄园出来的 啊， 紫色那个。 对 是是， 然后现在已经被量产了，你知道？ 量产，而且价格翻了2倍。 对啊，而且就是好多都是假的，因为它没法量产。 里边那个东西是吧？还有，其实在澳大利亚南部有很多可以带，比如蜂蜜的制品呢， 对， 还有很多的药物都可以带哈，是非常好的一些健康的药物。嗯，治疗失眠的，治疗你咽部的那种蜂胶，鼻子的都很有好处。我还去过他巧克力加工厂， 巧克力加工厂 对， 到处都有，而且都是这种手工，当地手工 巧克力牛奶制品， 好棒啊， 对， 都非常非常好。其实我觉得南澳是非常，也不是很大众的这个推荐。今天我们邀请到林涵，其实他是澳大利亚的非常通的一位专业的人士哈， 对， 包括已经离开他的地盘了，现在他地盘他说了算。有机会他做完这节目马上就要回他的家乡南京，也非常的繁忙，有机会再来我们节目最后说一说。 好的好的。 除了南澳，其他澳大利亚有很多的地方， 对，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对，大都市啊，南希尔维等等这些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最后祝我们的林涵在这个澳大利亚生活顺利，身体健康， 事业 有成。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多多去， 谢谢， 对，也谢谢大家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多去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观光哈。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私语时，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太棒了。 OK 谢谢。 Please tell us why you had to